南。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出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京通快速进京方向四惠东到四惠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 九月份的最后一天，十一长假的前一天傍晚，哎，今日份的北京真的是蓝天白云，太美了。各位，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应该也是像放假一样，非常非常的美好。欢迎各位在这样愉快的一个夜晚，打开 FM 97.4，收听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的直播间将会非常非常的嗨哟！提醒一下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直播间现在排列的这个阵型啊，很像是要办什么篝火晚会。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今天请来的是一支乐队，这支乐队厉害了，每一位成员呢都曾经有过非常厉害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支乐队成立？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他们叫做星球撞树？欢迎他们。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舒活一下筋骨，十一长假正式开始啦！ 开始啦！ 各位，怎么样？现在心情如何？最近有什么样的安排？明天打算去哪儿呢？无论怎样，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各位可以感受到爱。 不管在哪里，你都能感受到爱，感受爱。傍晚的时候，也许会思念谁，思念，思念谁。 有的歌里唱，思念是会呼吸的痛；有的歌里唱，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提到思念，难免会想到孤独。此刻的你在思念谁？又是否感到孤独的？ 你看，太阳也很孤单。 孤独是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经历过才会成长，也才更加懂得很多事情。 但愿你不再尝试分离，不再为生活而感到忧郁。 但愿我们都可以拥有这样永不凋零的爱。有些事情当我们重新回忆的时候，当那些片段那些画面一幕又一幕展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其中很痛，曾经很想忽略的一些也突然间变得很有意义起来。 也许未来的路上总会有人陪在你身旁，也许他和你想的不一样，但至少不再一个人流浪。也许一切都只是一想，就像被遗忘的梦一样。 九七Stop Show，九月的最后一天，十一长假的前夜，让我们跟随星球撞树乐队一起唱唱歌，聊聊故事，说说那些过往。欢迎星球撞树乐队。 你看这城市的清晨漫步在空气里，大人们 现在当然不是清晨，来到了傍晚。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的演出正式开始，大幕已经拉开，欢迎星球撞树乐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猜你一定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迷茫。走在这国家的大街上，我猜你一定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悲伤。雨滴从屋檐落在枝叶上，他的玩具熊就摆在那里，吸大了所有落下的雨水。我就坐在他身旁，你必须要爱一个人，你必须要对他付出责任，然后用余下的生命追赶你的黎明和黄昏。你必须要得到一种身份来满足你各种的虚荣心，然后用余下的生命追赶你的黎明和黄昏。你看太阳也很孤单，你看人们也很 非常给力的现场演出，确实是现场、哦、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刚才主唱在演唱的时候那个脸红脖子粗的状态呀，看视频就懂了。收看方式不要忘记，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星球乐壮树乐队，欢迎各位。来，我们用前面的话筒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大家好，我们是星球壮树乐队，我是吉他手主唱崔旭东。 我是吉他手田鹏。 我是贝斯手姜志。 我是鼓手康龙。 哎，大家不是一起喊吗？我们是星球壮树，不是这样的吗？非常的没有气势哎。要不要再来一遍？ 大家好，我们是 星球壮树。 OK， 为什么叫星球壮树？ 就是随便起了一个名字。 这么随便？ 对对对，我们都是比较随便的人。 这四位成员呢，都非常的厉害，你们各自都是。怎么讲，本人的时候都很有经历，我们一个一个讲吧。崔旭东做过很多乐队的主唱，万能青年旅店。 没有，这个都是之前的一些 历史， 对吧，都不重要，也不是什么光彩的历史 啊。不很光彩。万能青年旅店呀，声音玩具啊，那是什么样的让你一次一次的离开，然后又开始组建了星球壮树呢？ 我觉得这个所有的年轻人或者都会在那个年轻的时候去想要寻找一个内心的自己，可能那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嘛。当然就是整个人生也都是一个寻找的过程。 OK，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觉得。 那星球壮树现在的音乐风格，包括这样的一个感觉，都是你现在自己本人最喜爱的一种状态。 对。 OK， 这是崔旭东，吉他手田鹏呢？ 对，大家好，我是吉他手田鹏， 也是很多乐队的吉他手哈。 对，之前参加过一些乐队，然后对，现在就主要我们在一起。 为什么呢？当初是怎么样就被劝说进来了？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就是挺自然发生的，因为我和那个崔，我们俩都是石家庄人 啊。 对，然后同样都是吉他手，然后而且可能生活环境和经历的一些东西，可能感悟的东西可能就会比较一致 啊。 然后所以说当听到崔的音乐的时候，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我想做的音乐吧。 最大原因可能是一块回家的时候有个伴儿 啊。对对对对， 方便一点。 对对 对，一块喝点什么的那种。 然后贝斯手杜阳曾经担任过华晨宇啊、王啸坤呀、杨宗纬等乐队的贝斯手哈。 不好意思，那是上一任。 我们的 DJ 叫错名字了，我们的贝斯手叫做姜志， 实在抱歉。 还好，没关系。 也是怎么样加入到这支乐队来的？ 因为我们是十多年的朋友了。因为最开始就在，最早就是在一起玩音乐、听音乐，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共同的喜好。 对，共同的喜好。 鼓手呢？今天是不是有点这个不太舒服？以前都真鼓在面前，今天只有一个小小的鼓。 没问题，还好。 你们也是以前很早就认识，认识十几年的时间吗？ 对对对，我们很早之前就认识了。 哦， 对对对，十几年差不多也这样子。 所以你们这支乐队，它其实共同的喜好是一致的，对于音乐的品味。 对对对对对。 可能这个乐队组建没有多久，但是共同的那个彼此之间的认识程度是很久的。 对对对，包括那个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什么都差不多。 OK， 而且各种生活经历啊什么的也差不太多什么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走在国家的大街上。2016年的时候星球壮树这支乐队带来一张专辑叫做没有鸟的花园。为什么叫这样的一个名字？ 因为现在就这是一个比较写实的说法吧，因为现在花园里边基本上都没有鸟，不是？ 你说的对。公园当中见到的也少，所以就是因为写实叫这个名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觉得。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演唱的这首作品呢，就叫做《没有鸟的花园》。 好， 继续的欢迎星球壮树。 傍晚的时候 许会思念谁，思念你，思念谁。拥挤的城市，孤单的灵魂，相爱的情侣锁住的秘密，夜晚的繁星，流动的河水，梦境的思绪。星际般的距离，为了更快的起飞，是多年以后傍晚的时候，也许会思念谁，思念你，思念谁。 现场演唱的《没有鸟的花园》这首作品，我觉得算是星球壮树乐队当中少有的那种浪漫派的作品了。 其实上一张专辑里边有很多歌，我认为还是挺浪漫的。 歌里面唱到傍晚的时候你在思念谁，当时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是在思念某人写出来的吗？ 那肯定是啊，经常会没事的时候莫名发呆的思念某个人什么的。 是一个人还是好几个人？ 没有，我主要想我们吉他手田鹏。 别闹。开玩笑，玩笑话哈。哎，你们乐队的分工是怎样的？因为我看大部分都是崔学东自己来作词作曲嘛。 可能目前暂时是这样吧，因为大家还是乐队嘛，还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可能就是之前，我积累了一些歌，可能是，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先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但是到后边慢慢的，我觉得还是希望就是大家都一起来共同创作，是吧？ 一起共同创作。 对对对。 那大概是，那总得有个人先出一个 demo 吧，让大家一块来。 没有，其实它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不太了解，正好我给大家讲一下。比如是这样，比如说四个人是一个乐队嘛，然后可能我们在一起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坐着玩音乐。嗯，在玩音乐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任何的章法，就是一个很即兴的一个感觉。哦，就像比如说我们的谈话也是没有一个章法，然后在一个即兴的感觉当中。但是如果在这个即兴的状态当中呢，有了一些好听的段子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呢，然后可能就是由我来填填词。然后大家就一块儿再把它变得完整， 所以你们四个人是经常聚在一起的状态？ 基本上每天在一起。 因为有些乐队是只有演出的时候在一起嘛，平时是大家各自忙各自的。 对对对，不，这个其实也不太重要，但是只不过是我们四个人可能是第一住的比较近什么的，然后第二我们本身没有玩乐队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在一起待着，就是那种。 但这样讲起来其实挺好的，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性。 对对对， 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然后就有一搭没一搭弹弹琴唱唱歌。 是是是， 灵感来了就可以出现。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二首作品，叫做《没有鸟的花园》。第三首带给大家呢，叫做《禁锢的灵魂》。这首歌曲当时是怎么样的灵感？ 我觉得还是关于爱的一种感觉吧。有的时候，比如说在你对一种爱付出了极大的热情的时候，然后他可能面对的或者等待的可能就是那种你的那种 就是可能对这个爱可能已经那种感觉死心的那种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人或者那个心可能就像是被禁锢起来了。嗯，对对对，所以就是可能是，我不知道我解释的清楚不清楚，反正大概就是这意思。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禁锢的灵魂是一首什么样的作品。继续的欢迎星球撞树乐队，也再度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禁锢的灵魂，来。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星球撞树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现场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禁锢的灵魂》。整体的编曲它其实是挺阳光向上的，但听歌词的话，最后一句啊，我觉得尤其的让人觉得一种无奈。最后一句唱的是：“你带着疲惫从现实而来，我开始整理，准备下一次分离。”这大概是你在受伤的时候写出来的一首歌吧？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些那种。可能那种你所谓的那种受伤，可能也不只是一种情感的那种，或者是男人和女人那种简单的一种东西，有可能是，我怎么说呢？可能 脆弱的时候了。 对对，特别脆弱的时候，当你对那个自己的现实并不是特别现状并不是特别满意的时候，然后你也没有什么能力去挽回任何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可能就有一些那种，我觉得可能是在我现在看来，可能是一种逃避的那种说辞吧，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态度，我觉得。 哎，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好像看歌词。 是稍微有那么一点逃避的状态，但是你们的编曲它其实听起来是一种快乐的。 因为我觉得音乐还是要带给人希望嘛，就是我觉得音乐它如果，当然它有很多的那种有很多悲伤的歌曲，但是其实很多人去听那个悲伤的歌曲的时候，它是为了发泄自己那个内心的那种难受的情绪，可能听完那首歌可能哭一下或者说干什么，可能他的心情就会好很多。嗯哼，我觉得音乐并不是能应该带给人悲伤的一种那种东西，什么音乐应该是给人带来一种幸福或者快乐或者是带有希望的一种感觉的。 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一样，四个人围坐在一起，如果前面有一个火堆的话，那个效果应该最好了。 我已经够热了，再有火堆 但带给大家一种非常正能量的一个感觉哈，这也是现在星球壮树的一个他们自己的风格。其实崔旭东，你当时有一段时间离开音乐圈了是吗？音乐行业了？ 我对，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是可能是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有去做任何的乐队，然后也没有去参加任何的演出。 为什么又要组一个乐队出来呢？ 因为可能积攒了很多的话想说嘛，因为音乐是我们是通过音乐来说话的嘛，就比如说因为很多的时候语言并不能去表达你一个人真实的一个内心的感受，但是音乐它可以，音符可以，你可以通过你的指头， 有很多意想空间， 对对对，你可以通过你的指头连接到你的内心，然后把这些东西然后再分享给别人什么的。 OK， 当然我当然希望那个分享那个东西它肯定不能是我内心的痛苦什么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听到星球壮树乐队他们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有新歌出现哈，这个新歌是第一次演出吗？今天会出现的。 对，第一次演， 第一次 以不插电的形式， 各位一定要关注哦。记得除了通过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红星美凯龙十一团结货震撼来袭，10月1至10月7日，至尊帽50元购1200元周年升值册，北五环商场3000元券包免费领，朝阳路商场领现货券包最多可省2700元，详询店内。 一成不变的生活已经框了你多久？荷尔蒙觉醒又在你心里呐喊了多久？直到你按下 Super Sport 那一刻，澎湃性能一键释放。全新名爵 HS 搭载 30T Trophy 高性能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31匹马力，超级运动模式，全感官瞬间激活，用动力释放真我，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2年零利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加加加爱车要加蓝星玻璃水，加加加爱车要加蓝星润滑油，加加加爱车要加蓝星不动液， 爱车就要加蓝星。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王府井工美大厦，老北京花丝首饰展销，宫廷传统工艺，传世精品鉴赏。 蓝景丽家双节假日微信送券，家具满10000立减400，建材满8000立减300。蓝景丽家。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冷涡后部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明天白天仍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六七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要特别注意防风防火。昼夜温差加大，夜间气温很低，天气明显转凉，外出时应当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18-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由康竹清担任艺术总监及作曲的舞剧《尘埃落定》的音乐录制结束。这次《尘埃落定》出自阿来先生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整部舞剧剥离了原著的故事背景，借用了二少爷的角色，通过二少爷的视角展现出人性的贪婪和荒谬，铺开了一幅恢宏又复杂的生命诗篇。近日 SNH48 李一桐做客深圳卫视大型原创文博推理秀节目《诗意中国》，以花艺小仙女探寻者的身份和大家共览盛世花艺诗篇。节目当中，李一桐一身汉服亮相，解读古今风雅群芳谱，通过节目展现了李一桐诗情画意的一面，也展现了他出色的综艺感。今天由老猫创作并演唱的健身神曲《八块腹肌》震撼发布。八块腹肌延续了他一贯的洗脑魔性曲风，节奏鲜明，朗朗上口，电音和说唱元素的加入凸显了潮流前卫。9月30号是安室奈美惠的官方网站运营的最后一天，9月份之后，这位知名歌手将抹去他在乐坛生涯上的一切痕迹，从官方网站、歌手专页到官网周边商店都将不复存在。从此安室奈美惠这个形象将最大可能的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30号过后，他将再也没有官方宣传内容，包括图片、MV 以及资讯。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车多，受其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北二环西段东向西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舒活一下筋骨，十一长假正式开始啦！ 开始啦！ 各位，

家都摔倒，有的人趴着，有的人微笑，有的人需要一种解药来忘记烦恼。在忧郁的天空下忘记你的烦恼，他嚼着口香糖，大家都摔倒，有的人趴着，有的人微笑，有的人需要一种解药来忘记烦恼。在忧郁的天空下忘记你的烦恼，嚼着口香糖， 现场演唱的《摔跤》这首歌的编曲，我觉得编得很妙，它整体营造出来一种非常空旷辽阔的感觉。光听编曲呢，你能够想象到这个满天的星空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 是。 然后在这个唱到说在忧郁的天空下忘记你的烦恼，他嚼着口香糖的时候，那一段突然间的就是急速的往上涌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你这个烦恼一块上涌，然后一块要喷发出来的那种状态。 对，我觉得其实比如说那个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啊， 我想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在傍晚的时候，不是傍晚，可能是深夜或者什么的那种时候，然后你一个人，可能耳机里边戴着耳机，耳机里边戴着耳机 啊，好多只耳机， 戴着耳机什么的，然后你在一个城市的那个街道上，然后你。 啊，你想象是城市的街道，不是一个辽阔的一个草坪什么的。 不是、 okay、 就是那种车水马龙啊，然后人流那种。反正在夜晚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孤独的那种感觉。 你也太矛盾了吧，戴着耳机还车水马龙，听得见吗？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也可以感受到吗？ 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有意思，一开始说如果夜晚感到无聊就去摔跤，怎样，是你们感到无聊的时候就会四个人出来摔跤吗？ 我觉得那个摔跤的意思好像它应该是就是比如说是你遇到挫折，或者说是你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嗯、 我把那个比作于摔跤，就像那个你摔到地上一样感觉。但是那个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刻，你只能自己把自己爬起来什么的，自己去拯救 自 己，自 己给自己力量。 对对对， 燃烧吧少年！崔旭东是星球撞树乐队的发言人，是不是？ 节 目当中大家看，明明来了四个人，几乎只有崔旭东一个人在说话。你们平时私底下也是这样的，主要听崔旭东自己一个人唠叨。 其实不是，其实是我们私底下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其实他不怎么说话的。 哦，是吗？ 对，然后基本上是我们三个在那儿聊，然后我们玩的特嗨，然后崔对对对，对对， 这种人太聪明了呀，关键的时候就自己来说话，显示自己很有脑子的样子。 对，主要那个麦克风离他近，然后我这儿得调东西，就所以说，对，其实那边也能说， 大家像是一个家庭一样的星球撞树乐队，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意哈，想说话的话随时抢麦， 让左半球的朋友们也说两句吧。就是节奏组，估计被是节奏组。哎哎哎，哈哈， 左半球的在这边。 好，我要给你封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谢谢。 好喜欢这个不插电版本的这首《浪花的浪》，我觉得刚才唱完以后，应该我们在座的五个人一起喊一个浪，然后就干了一杯，有一种雷鬼调调的感觉在。 对，这是其实这是一首比较轻松的歌，其实啊，然后它其实就是像那个大海边那种，因为浪是 浪花的浪嘛， 对对对，它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嘛，就是那种、就像。你觉得就像那个人的生命一样，当然了，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个特别正能量的节目，我们也是一群特别有正能量的中年人。 这三个字听起来让人好伤感。哎，我觉得除了很适合海滨城市之外，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很适合假日风。嗯，就是假日你在一个大都市的时候，然后听这样的作品，整个心啊，然后整个节奏啊，都是那种非常放慢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这是我们听到的一个不插电版本。那它最终的一个版本是一个什么样的？ 最终的版本可能是那种比较复古的那种布鲁斯音乐的那种版本、 那就是更适合唱完以后喝上一口。 对，可能我们也就是喝上之后编的这个歌。 哎哎哎，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秀。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在假日的风格当中感受到了浪花的浪，正在你浪得很开心的时候，哎，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普通的他，然后一段故事将会正式的展开。继续的欢迎星球撞树乐队带来另外一首新歌《普通的他》。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普通的他》。 这次你是真的受了伤，放任自流的时光，偷听三颗心，一颗像钻石，两颗看不清。人们还是辛勤地忙碌着，为自己的生计四处奔波，是什么在支撑着你的生活？每一天每一年重复着，我的爱人曾经等过我，我的爱人曾经等过我。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欺骗他，那我一定可以再次安然入梦。我想我也可以不用再惧怕什么孤独，那我一定可以不再惧怕孤独。天蓬

也许他和你想的不一样，但至少不再一个人流浪。也许一切都只是一想，就像被遗忘的梦一样。 九七 Step Show 九月的最后一天，十一长假的前夜，让我们跟随星球撞树乐队一起唱唱歌，聊聊故事，说说那些过往。欢迎星球撞树乐队。 你看这城市的清晨漫步在空气里，大人们。 梁寒渊的新世界这位朋友说呢，在连云港用 APP 听直播。此时此刻各位，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在哪里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和我们进行互动。互动方式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收看平台，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到北京音乐广播。18:06，大幕再度的拉开，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乐队呢，是星球撞树乐队。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本时段我们首先带来的第一首曲目叫做能不能，欢迎星球撞树。 相遇。面对面却是最遥远的距离，我分不清梦与现实的距离，你躲在冰冷的城市里，能不能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旁，看天空里的云慢慢从眼前流掉。好，谢谢。 现场演唱的能不能，各位怎么样，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的答案是能还是不能呢？如果不能的话，坐在旁边的他试着掐他一下。听着这首先演唱作品，我突然想到了电影《爱乐之城》，哎，就是在影片当中，主人公随意的走到一个酒馆当中，比如说九七自来不秀这个班当中，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然后唱着自己的故事， 这么浪漫。 我觉得这首歌曲编曲的还挺浪漫的，包括歌词最后部分写的也是挺浪漫的。 是， 但是这个歌词你看，也许它和你想的不一样，但至少不再一个人流浪。这句歌词吧，我就觉得是有多凑合。万般嫌弃呗。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照你这么说其实也是这么回事， 是不是？能不能是当时什么样的想法写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感觉还也是像对于那种爱的那种纯洁的爱的那种一种期盼吧，或者一种向往， 是站在男生的角度的一个对于纯洁爱情的一个期盼。 对对对，是站在男生的角度上，因为我不知道这么说好不好，可能现在的爱掺杂了太多的东西了，可能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直观的那个爱的那个定义什么的。 所以你理想当中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觉得那种最可能怎么说呢，可能那种最完美的爱可能是那种学生时代，或者说是 很多人都会这样想。 对，可能是在你没有步入到这个社会啊，或者在你没有觉得自己成长的时候，那个爱可能相对来说更单纯一些吧。 学生时代你想到的是什么阶段？ 初中。 哎，早恋，哎，早恋，挖一个坑就进去了。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这个警惕，像崔旭东这样的孩子啊，这样的故事千万不要乱学。OK， 再度欢迎我们今天的星球撞树乐队，新的一个小时开始了，再挨个的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们是星球撞树。 哎， 我是吉他手崔旭东。 我是吉他手田鹏。 我是贝斯手姜志。 我是鼓手康龙。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W 秀。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星球撞树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在经典的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呢，紫薇曾经说过，她说你们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我都没有和你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所以此时此刻，哎，现在星星应该已经出现了，可以的话跟着她一起看星星吧。欢迎星球撞树。 Thank you. 糟糕的都会过去的，所以你别那样看着我，我知道你会离开我。我快速地穿过人群，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地方，然后用另外的方式继续爱着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几，就忘了我自己。每当人们离开的时候，忘了今天是星期几，就忘了你自己。每当人们拥挤的时候，我们总是站在街上。那是我们通向灭亡的最好方式，反正我和你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你看着我像是要说些什么，每当人们离开的时候，忘了今天是星期几，就忘了你自己。每当人们离开的时候，忘了今天是星期几，就忘了我自己。每当人们拥挤的时候，我们总是站在街上。忘了今天是星期几，就忘了你自己。每当人们离开的时候，忘了今天是星期几，就忘了我自己。每当人们拥挤的时候，我们总是站在街上。我们总是站在街上。 很难忘记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星期天。为什么难以忘记？明天就是假期了。也就像这首歌曲当中唱到的，很多人在纷纷的离开，在去度假的路上。星星也是一首新歌哈， 对，也是我们的新专辑的一首歌。 目前你看我们今天听到的三首新歌，浪花的浪第一首，然后是普通的他，接下来是星星。你知道这个乐队啊，或者是歌手也好，新专辑当中一些作品是可以反映出最近的一个状态的。感觉最近是怎样？恋爱了吗？ 没有，是我们几个就是那会儿在做做，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几个恋爱了。 哎呦哎呦哎呦， 我们在做这张就是第二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跟恋爱没什么区别了， 但我觉得整体的感觉都变得温柔，然后变得浪漫了很多，跟第一张专辑相比的话。 对，就刚才说都中年了，就不会有那么多愤怒了，可能 就锋芒变得越来越小一些了。 对，开玩笑的说嘛，其实就是想做一点，就是可能就是静下来一点的东西吧，暖一点的。 我们刚听到这个星星也是现场带来的不插电版本哈，最终出来的一个版本会有差别吗？ 会有差别，会有一些差别，因为刚才我们你看就是两把配置是三把吉他，一个手鼓，然后我们那个的配置就是变成贝斯有鼓电吉他什么的，对，就会不一样，听感上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今年是会带来一张新专辑？ 对，十一月份可能会发吧，我们对预计。 新专辑有个名字或主题现在有了吗？ 我们现在有一个主题就叫隐匿时期。 隐匿时期， 这也是我们里面的一首歌，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可能也是我们几个在这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或者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状态。 OK， 就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刚才我们听到了现场版本的《能不能》，接下来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听一下录音室版本的《能不能》，然后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记得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给我们一点点时间，稍事换一下琴，调一下琴，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一会儿见。 看天空里的云慢慢从眼前流掉，每个有阳光的清早，爱会让你忘记烦恼，也会让你忘记那些夜晚他不在身旁。也许他和你想的不一样，但至少不再一个人流浪，也许一切都只是一想，就像被遗忘的梦一样。从来时的路也回不去，分不清梦与现实的距离，你躲在冰冷的城市里，期待上帝再一次给予奖励，也许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金秋十月，北京园博园变身戏曲的天堂，音乐的海洋，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碰撞，戏曲与交响乐联袂亮相，园林美景与现代科技交相辉映，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国庆七天，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欢迎您。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晚8点，爱奇艺中国新说唱迎来了四强拉票歌会暨2018说唱金曲颁奖盛典。除了全国四强 rapper 带来拉票歌曲的 live 版，并且现场公布全网投票结果之外，三组制作人也亲自下场带来了新歌首秀，为各自的队员拉票助阵，更有众多人气选手重回舞台带来年度金曲返场表演。黎明将于10月27号再次来到澳门带来演唱会。在这次演唱会上，黎明将配上全新编排的歌曲和舞蹈，以都会式的影像歌剧演绎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同时运用最新的视听设备以及多面的舞台设计，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如懿传》播放量破100亿之际，青年歌手邓同天演唱的片尾曲《新式 MV》在各大平台重磅上线。迄今为止，《如懿传》已经推出了4首 OST 歌曲，邓同天、雷佳、林忆莲、张惠妹、毛不易、周深等青年歌者以4种迥然不同的风格演唱了《如懿》可歌可叹的一生。其中，邓同天演唱的《新式》别具韵味，通过流行古典唯美唱腔，将一代皇后对爱情的渴望展现得淋漓尽致。龙泽秀明日前突然宣布退出演艺圈，今年之内他将继续作为偶像活动。有媒体表示他可能是杰尼斯事务所的下一任社长，对于他的闪电隐退有各种的猜测，但是龙泽秀明近日表示不会复出演艺圈，也不会担任社长一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部城区丰体南路、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复兴路、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北部城区昆明湖东路、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噔噔噔，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舒活一下筋骨。11长假正式开始啦！ 开始啦！ 各位，怎么样？现在心情如何？最近有什么样的安排？明天打算去哪儿呢？无论怎样，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各位可以感受到爱。 无论在哪里，你都能感受到爱，感受爱。傍晚的时候，也许会思念谁，思念思念谁。 有的歌里唱，思念是会呼吸的痛；有的歌里唱，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提到思念，难免会想到孤独。此刻的你在思念谁？又是否感到孤独的？ 你看，太阳也很孤单。你看，人们也很孤单。你看，太阳也很孤单。你看，你也会觉得孤单。 孤独是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经历过才会成长，也才更加懂得很多事情。 但愿你不再尝试分离，不再为生活而感到犹豫，变化而随波逐流。 但愿我们都可以拥有这样永不凋零的爱。有些事情当我们重新回忆的时候，当那些片段那些画面一幕又一幕展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其中很痛曾经很想忽略的一些也突然间变得很有意义起来。 也许未来的路上总会有人陪在你身旁，也许他和你想的不一样，但至少不再一个人流浪。也许一切都只是一想，就像被遗忘的梦一样。 九七Step Show，九月的最后一天，十一长假的前夜，让我们跟随星球撞树乐队一起唱唱歌，聊聊故事，说说那些过往。欢迎星球撞树乐队。 你看这城市的清晨漫步在空气里，大人们 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时间过去的非常快，转眼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你知道有些女生在爱情当中经常会问一个非常矫情的问题，好像不管几代女生她都会问这样的问题，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下面这首歌曲可以作为一个回答吧，我觉得这个回答还挺不错的。我们的爱是永不凋零的爱。来，继续欢迎星球撞树乐队。 双眼就开始麻痹自己，每一盏微弱的灯光都是我灵魂停留的港湾，永不凋零的爱。生活而感到忧郁，不再一个人走在陌生的街头，不再因为季节变换而随波逐流，永不凋零的爱。双眼就开始麻痹自己，每一盏微弱的灯光都 港湾，永不凋零的爱。 好，谢谢。 前面一个半小时的作品呢，都是比较这个激情澎湃的，突然间呢这么安静的永不凋零的爱，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习惯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星球壮树乐队，刚才现场演唱的永不凋零的爱，这算是乡村民谣的一首作品吧？ 其实算是民谣的作品，就民谣类的吧，应该也差不多。对，但是因为这个里面运用到了很多特殊的调弦，对，就会， 所以它不是一个具体的这个民谣就可以概括的， 对， 它涉及到很多， 对对对，它有很多东西在里面。 OK， 虽然歌名叫做《永不凋零的爱》，包括这个营造出来的画面也很温暖，但它其实是一段逝去的爱，是吗？讲述的？ 这个由崔来讲吧。 对，我觉得它，你也可以把它比喻为对于上帝的爱什么的，因为。 就是对于自己内心的一份坚持的那个爱， 对对对对， 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感觉， 对， 永不凋零的爱，这也是2016年的专辑《没有鸟的花园》当中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演唱了上一张专辑，那是第一张专辑哈， 对，那是第一张专辑， 一些歌曲，以及呢也听到了三首新歌，三首新歌呢是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感觉。如果你全程锁定我们节目的话，你会发现这两张专辑啊，它其实曲风上有细微的变化的，包括那种状态上的变化，这可能也是第一张专辑是崔旭东自己一个人主脑，然后到这张专辑大家一块儿参与到其中之后的一种转变吧。 也可以这么说，反正我觉得还是，因为成长了吧，可能那个就是，每过一段时间的话，每个人的状态也都不太一样，其实，因为一张唱片的话，就是记录了在当下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 OK， 而且就是可能这些歌可能都，而且这些歌都是其实也都是几年前的时候写的。 哎，那我挺好奇的一点就是，你们当时那个状态之下写出来的这样的作品哈，时隔这么多年了，就每个人都成长了。现场在演唱的时候，是回到当时的那个状态当中去呢，还是它其实已经发生了转变？ 其实肯定是有转变的，但是你作为一个那个演奏者来说，你肯定要记住下你当下那个时候在写出这首歌或者演奏这首歌的时候一个最好的状态，然后在你的表演当中的表演的时候过多的时候，其实是你在想办法去复制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 还是得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 对对对对，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专业度吧。 对对对。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星球壮树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星球壮树乐队，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像悲剧的电影》，继续欢迎他们。 谢谢。 像悲剧的电影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作品。你知道任何一个演出最后都会有一个介绍乐手的 solo 时间，怎么样？今天现场要不要来一段？ 好，那从我们从节奏组开始。 好啊。 好的，我们从 不介绍一下嘛，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的鼓手康龙。 鼓手康龙 啊、哦，对对对。 Okay. 那我先来吧。 这个鼓是你平时不弹的鼓哈，不敲的鼓。 也打，但是我们最近排练什么的都是用的那个架子鼓。手鼓最近用的很少， 所以今天这个不是你常用的。 对对对。 好，那我们听一个手鼓的一个 solo 部分哈。 但是没关系，下来吧，那就。 这口气很大的样子。来 ，solo 部分。 来自非洲的康龙 跳了一段肚皮舞，还真的在弹上瘾了，不想停下来。这节奏非常的过瘾啊。康龙， 我们的贝斯手江志，仰望星空的少年 啊，仰望星空的少年，为什么爱抬头哈，45度角。来吧 solo 时间。 好， 哇哦。 好，谢谢。 贝斯手姜志，以及吉他手是不是？ 吉他手田崔鹏，田鹏。 哇哦！ 好， 什么叫做酒不醉人人自醉？很好听。那你自己要不要来一个？ 我就不用了吧。 一直在弹， 我一直在弹。 只听到了演唱嘛。 好， 单独来一段这个吉他哈， 秀一段啊，来了啊， 走起来。 你看这田鹏、姜志、康龙都是就意思意思的秀一下 solo 部分，你真的是很认真哎， 玩真的了。 好吧，感谢各位今天做客，还开心吗？ 很开心， 开心，非常开心。 11月份会带来新专辑哈，大概的预计的时间， 对， 大概11月底。 OK， 11月底， 大概的名字可能叫做《 隐匿时期》， 隐匿时期。到时候有时间的话，欢迎再来做客。 好，也感谢宗华，谢谢你。 这里是974 Live Show，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非常感谢星球壮树乐队今天做客节目。如果各位没有听够的话，没有关系，回去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找到我们今天全程2个小时的直播的画面。当然，我们的广播回放可以在各个平台可以听到。这里是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提前祝各位11假期愉快，假期之后我们不见不散了。最后听到一首作品，来自于王力宏的《落叶归根》。最近他主演的一部电影呢，也是使用了这首歌曲作为其中的插曲。现在很多人已经在陆续回家的路上了， 路就这样开始走， 希望这首歌作品可以带给各位很多的慰藉。十一后再见了。